这位是张婆，房子算是她的，有什么事情可以和她说，不要损坏了这栋房子的家具。这里啊，过去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府宅，叫做陵园。再早以前是道光年间的一个姓陈的盐商的故居，他建这个屋子呢，是给他一房姨太太住的，所以屋内的格局都非常考究，历史价值很高哦。 被他那么一说，安宗便抬头仔细看了看这房子，虽然已经很老旧了，但是许多细节部分的确都表现得十分精致。中大门的门罩上精心雕刻了百子嬉戏图，一个个童子栩栩如生，门框两边刻的八仙拜寿，墙壁的青石板上也有四季花卉和鸟兽图案，马头墙、小青瓦都雕刻着十分精美的图案，什么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，各种诗词花卉一股脑的刻在不大的庭院之中，是典型的徽派建筑。看得出，如果翻新或者重新维护一下，这里肯定会焕发几百年前富甲一方的豪商朱门之风光。而在其中，表现女子秀美的石刻要占大多数。从这一点来看，这里的确是女子的私密香闺。六子是这方面的行家，已经开始琢磨这房子里是否有可以挖的值钱古董，东摸摸那砖瓦，西敲敲这门板，时不时的嘴里嘀咕着什么。如果不是安宗去拽，估计他就得看上一整天。白毅没有多说什么，卷起袖子扛着大箱子就往侧厅搬，而白月玲则负责带着那群女孩子去他们的房间。这个时候老夫人已经不见了，估计也和白月玲他们一起进屋子安排房间。院子里只有他们和那个小巴司机，司机人不错，看他们东西多也很豪爽的一起帮着抬箱子。白毅拎着一大包东西， 快搬吧，看着天估计晚上得下雨。 于是他们迅速的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了偏厅里。其实行李除了几个装道具的箱子有些沉外，其他都是服装什么的，重倒是不重，就是体积大了点，不一会儿就收拾完了。六子塞给司机一包香烟，又付清了车费，就让他回去了。女孩子们都对这种老房子很有兴趣，三三两两的结伴看房子。他们三个人搬了那么多箱子，也实在没有力气参观，走进大厅就往两旁的位子上坐下。安宗环视这大厅四周，发现这里要比院子外面还冷一些。屋顶很高，在房梁下还挂着黑白的老式照片，人像模糊的看不清楚，甚至分辨不出是男是女。六子擦了擦头上的汗说， 哎，别说啊，这房子很有特色，属于清末时期最典型的徽派建筑，我们待的估计是大厅。好家伙，居然用上等的黄梨木做门板，这种家具也够摆谱的啊，等有机会一定要收回去。 白毅甩了甩手上的灰尘补充道， 不过你们有没有发现一点很奇怪？ 奇怪。 六子和安宗四处环视，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当的地方，最后还是老江湖六子突然哦了一声， 格局，这个大厅案桌上居然少了镜子。 的确，在徽派房屋摆设当中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地方，就是在大厅之中一定会有镜子、钟和花瓶这三样东西，可以说别的地方最忌讳的两样东西，镜子和钟，却在徽派格局里有着很特殊的意义。因为每当钟响，它就会与左边的镜子、右边的花瓶连成一句十分吉祥的话，终生平静，用来祈求一生平安富贵。这一家人处处都按照徽派格局来布置家宅，大风水上也没什么不妥之处，为什么会在那么重要的环节上遗漏镜子这个东西啊？ 在他们三个人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，这里看看那里瞅瞅的时候，白月玲和那个黑旗袍的老太又走进来。老太太手里托着一个茶盘子，笑着让他们喝茶。这是老太太第一次开口说话，声音十分温和。 接过杯子，安宗喝了一口。不错，上好的金银花茶，说明老太还不算抠门。 月玲姐，行李都搬到旁厅去了，还有什么要帮忙的？ 不用了，让张婆带你们去收拾房间吧，我还得给学生们讲讲表演要注意的事情。你们收拾完了就先去吃晚饭吧。 白毅抿了口茶，拎起行李包就示意着要跟张阿婆走。白月玲拍拍安宗的肩膀表示感谢，他摆了摆手说没什么，然后也跟上白毅。回头一看，六子还想要和白月玲搭讪，这点他倒不担心。 白月玲和那些小丫头片子不是一个等级的，对付六子这个猴精绰绰有余，而且对六子来说，让他吃点苦头也可以长长记性。 那么想着，安宗叹着气自顾自地走了。老人家老归老，腿脚还是十分利索的，安宗几乎是小跑了几步才跟上。老太太边走边开口说道， 你们三个大男人啊，没办法和女孩子住一个地方，所以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偏一点的厢房。 他的声音很低，但是并不是有意怠慢，而是感觉十分温和有教养，只不过因为穿着一身黑，给人感觉难免阴沉了些。这个时候除了大厅，其他房间还有照明的电灯的，不过都打开，光线也依然十分昏暗。安宗对这栋房子的历史很有兴趣。 张婆，这个房子是属于你的，哎，你给咱们讲讲这个房子的故事吧。 啊，不是，这房子是我给看管的，它呀是属于我们家小姐的，不过小姐很早就死了。 他有些吃惊。张阿婆接着说道， 我家小姐是那个军官的表妹，房子归她所有，不过后来得病死了，死得十分突然。 安宗抽搐了一下，难道说这个小姐的死还是另有隐情的？还是这老太没事找一些民国仪式来吓唬她？不过无论哪一个，对她来说都没有什么威胁和恐怖的，倒是勾起了几分好奇心来。闲着也是闲着，干脆催她说下去。张阿婆看他们并不害怕，反而很起劲，就继续说下去。 其实啊，这也只是一种说法，说小姐是被那个清朝姨太太给害死的。 果然，事情又是按照这种老掉牙的剧情发展了。安宗心里稍微有些失望，但是老太并没有发现，继续说下去。 那个姨太太听说长得极其漂亮，本来是要送进宫当秀女的，后来家道败落，只有嫁给盐商当偏房，而且呀还和正房不和。这个时候啊，那个盐商也宠着他，就给他建造了这么座宅子让他住，也免得天天和正房大眼瞪小眼的。但是后来盐商又娶了一个比这个姨太太还要漂亮还要年轻，很快他的地位啊就全被新房给占喽。 是不是最后那个姨太太不甘心就吊死在这个房子里了？ 哎呦，小伙子是电视看多了吧，哪有那么容易上吊自杀的。后来他百无聊赖，盐商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房子给他住，银子给他花。女人有钱有闲，但是绝不能偷汉子。于是啊，把大把的时间花在打扮自己上。渐渐的，盐商发现姨太太越来越漂亮了，那种风韵啊，是年轻小姑娘不能比的。他又重新获得盐商的宠爱，盐商更是花大把的钱在这个会打扮的姨太太身上。